机。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 十点打陆机，等你来找我。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，在2018年的2月9号的周五的晚上进入直播间。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，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.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。各位好，欢迎你们的光临。你们的城市今天寒冷吗？北京今天特别的寒冷，而且风很大。听天气预报说明天后天就是周六周日的天气也依然非常的寒冷，最低气温可以达到-11度，而且风力是7级。所以说周六周日你要出去的话，出门的话一定要天冷加件衣。周末的节奏应该是缓慢的放松的，也希望你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能够得到一些周末的感觉。想要跟我交流的话很简单，有四种方式，大家听，很简单，还是四种方式，其实你收听习惯了之后其实就非常非常简单。第一种，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，叫做关爱青年计划。第二种方式，你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，叫做准时打陆机。第三种方式，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，我个人的微博叫做周大准。第四种方式呢，就是可以现在在线跟所有花椒的朋友一起聊天的方式。如果你有花椒的 APP， 你可以点搜索那个小圆圈，找到活力982，我们一起在周末聊聊天。欢迎陆续进场的朋友，有 LCCCC， 还有我们的子栋，还有小小，通过城市之声频道进入直播间，欢迎各位。我是谁？我是周准，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。今天晚上聊什么呢？我们聊聊这个词还很有意思，这句话也很有意思，叫做因为单身的缘故。我就想知道现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多少是单身的朋友，单身的男女青年。也许呢你没有到适合恋爱的这个年龄，算是在读书上学，那也有一部分是单身的大龄男女青年。为什么单身？那因为单身你有自己的理由和缘故吗？有的人单身是因为好的没有遇上，不好的你又不要将就啊，大多数人是这样一个心态。那今天晚上我们有不同的角度，还有非常多的文章，我们要聊一聊因为单身的缘故。为什么现在正在收看花椒直播的朋友你们都在场是不是？安安欢迎你。我想问问现在看我直播的朋友有多少是单身的朋友，如果是有单身的朋友给我打一个一。我现在越来越像主播的范儿了，打一个一，点点关注，小礼物走一走，这些都是主播的聊的哈。 OK， 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，谢谢花椒跟我们的合作，也谢谢所有进场的朋友。依然我用心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啊，今天第一首歌就切合我们的这个主题的歌曲，歌曲的名字跟这个主题完全吻合，一字不差，来自于会唱歌的杨宗纬，因为单身的缘故。谢谢李宗盛先生为他创作这张专辑，听听看有没有你的原因。 因为单身的缘故，日子过得比较俗，刚开始有点难度，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。偶尔我难受的时候，就走进南面的窗户，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。喜欢独处并不等于许仙你在孤独，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，人能格外的清楚。如此这般的活着，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，我只是比你忍得住，我忍得住。世界是一趟无尽，人生是一条路，我既不是主角，也无能决定起伏。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，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，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。每一个旋转都感触，每一个阵 彻底，妯娌再全部投入，迎风起舞，让月光爱抚，我未忘在自己的国度。我在转身之间虚无，我把青春欲望去骨，我想不是得转 非常酷的一首歌曲，我手抄了歌词啊，迎风起舞，让月光爱抚，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，我在专心肢解虚无，我把仅存欲望去骨，先彻底抽离，再全部投入。 因为单身的缘故，日子过得比较俗，刚开始有点难度，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，偶尔我难受的时候，就走进难免的窗户，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。喜欢独处，并不等于许仙你在孤独。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，人能格外的清楚。如此这般的活着，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，我只是比你忍得住。我忍得住，世界是一趟无尽，人生是一条路，我即使是主角也不能决定起伏，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。迎风起舞，让月光爱抚，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。每一个旋转都感触，每一个转战都表露，先彻底抽离，再全部投入。迎风起舞，让月光爱抚，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。我在转身之间虚无，我把仅存欲望去骨，我想无视 令我的法术，日子过得 比较俗， 比较俗。 戴上耳机，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。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，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。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， 欢迎各位光临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。不管是你听广播还是看我的广播，我都非常的开心，谢谢大家的成全哈。为什么会单身呢？单身的缘故有很多的理由。我瞬间想你很多的问题，我在花椒跟大家聊天，简妮说你想这么多问题会很累的，其实我想把大家的速度拓宽一下。为什么会单身？你享受单身的生活吗？因为什么单身？单身是不是很自由？单身真的很快乐吗？两人在一起真的很麻烦吗？呵呵，是够累的哈。但是单身的时候，我自己单身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会想，哎，我好自由啊，我一个人吃饱了喝足了，没有人愁，也没有人担心。有时候孤独寂寞的时候，就像听听唱片呢，自己去唱片店转一转，戴着耳机也很好啊。 但有时候你真的孤独，特别是节日来的时候，特别是在一些需要拥抱或者需要情绪传递的时候，这个孤独感会来啊。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情感的高手，可以自由的掌控自己这个身份的切换。我是一个快乐的单身的朋友，我说单身狗，单身狗有很多的剧情会虐我们。有时候我们在看非常棒的一些催泪电影影片，听音乐的时候，有些人是不是很敏感的，而我是那种天生敏感人群之一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敏感的人群，我是敏感的。刚刚我在花椒跟大家聊天，现在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哈，正在看我节目听我节目的朋友可以登录花椒找到活力982，我现在正在直播的画框当中，我戴了一顶982的 logo 的棒球帽，是不是很酷？是不是很酷啊？有时候单身还真的很酷，我觉得。如果你现在真的是单身，打一个一给我看看；如果你不是单身，打一个二给我看看；如果你现在啊，也就这两种情况了，不要太多了，不要太多了。单身其实很自由了，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啊、哦，你可以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旅行。啊，没有那么多人管你，自己跟自己对话，对着浴室里的镜子说我很漂亮，我很帅，我也很温柔。但是有时候会很孤独，特别是聚会的时候，你说你非常棒的一个闺蜜和铁瓷带了一女朋友在你身边坐着，和带一男朋友在你身边坐着，其实她就是想分享她的喜悦啦，她也没有多想，希望他没有多想，可是坐在身边的你会有一点觉得，我们见面为什么要带另外一半来呢？他就会很自然而然说，哎，来聚会之前发微信或者发联系告诉你看他怎么样，从面相上看看是不是我们很合适。有点被虐的感觉哈。一个人有非常多的情绪的排解的方式，但是一个人也有很多无助的时候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接下来这首歌，一个人可以很酷啊，一个人也可以很孤独。怎么去排解这个一个人的孤独的时刻呢？我觉得听完这首歌，你也许会孤独更加的猛烈和剧烈一些。其实现在我觉得好在哪里呢？现在我们可以消遣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，我们有电脑，有 PC， 有网络，有各种的视频的软件，有各种的娱乐节目。今天晚上还有我是歌手啊，因为是歌手，所以这位歌手还真的拿过歌手的冠军哦。她是谁呢？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女子啊，那个男子啊、哎，这个刚刚有一点小小的失误，要放这首歌，不是这歌，稍等一下啊，直播就是这样，人生处处都是直播，不能彩排的。刚刚说过，这个歌手拿过《我是歌手》的冠军，而且是一位非常会唱歌的女性歌手，我们掌声有请她上场。韩红其实不见她真人了、哦。会觉得他是一个那样的歌手，见到真人之后才发现，厉害的嗓音撑起了整个全场。听听他唱的《一个人》，十点大路径。 我一个人喝酒，一个人踱步，一个人面对这世界的残酷。我把手插在兜里，握紧拳头，回想那无尽的夜空。无数过往的岁月，有温暖的跋涉，也有冰冷的苟且，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兮。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胸口，我想说眼前的我到底是谁，面目全非了，没了最初的样子了。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兮。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伤口，我想问眼前的人到底是谁，面目全非了，没 们多坚强，其实一个人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孤独哈，特别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的时候，是没有人陪伴着你，你所有的生活都要自己解决的时候，所以如果你现在单身一个人的话，要学会坚强。如果你孤独寂寞，或者晚上没有人聊天倾诉的话，可以来我这边，十点大陆机永远为你敞开大门，我们可以互相的倾诉倾听，只要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帮助你。一个人你不寂寞。笑着跳进人海里，念一生还有什么约让我们慢慢的去赴他呢？故作坚强，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看看城市亮着的光，告诉自己我很好。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，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，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，类似于童真，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。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，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，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，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，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，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，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。十点大陆机，见字如面， 见字如面。 十点大陆机，见字如面。谢谢韩红精彩的演绎哈。虽然我个人感觉有一句歌词我不是特别喜欢，就是，但是整首歌的表达或者演绎，对于韩红来说真的是会唱歌的人。我是歌手，嗯 ，I'm singer， 嗯，他应该是真的是 really singer， not really producer， singer。谢谢韩红带来的一个人。刚刚我们的同行啊，子栋说，十点大陆机接受孤独，拒绝冷漠，没错，孤独我们接受了，因为我们一时半会儿是无法改变的啊。拒绝冷漠，就我们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心完全空，就这样关了起来。也许跟审美有关，跟你见过的事、听过的故事啊、也有关系，阅历也有关系。你又不会打开心门，你会特别的审视一个人。倒不说不单纯看他看待这个事情，看待这个人，你会想的比较综合和成熟。这是一个好的现象，但是就会让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有一点点难下抉择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要反复练习。幸好我们现在有的摄像头，如果你是花椒的注册用户，你可以开开摄像头就对着自己说话，我很好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，我单身我快乐，我接受孤独，我拒绝冷漠等等，这些东西你可以反复去练习，对着镜子说话，看看镜子当中的自己是不是你现在喜欢的自己。如果你现在单身，为什么单身？单身的缘故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很少放在1996年的时候我国香港乐坛四大天王的歌曲，我放的最多的是张学友的歌。今天他的歌声第一次出现，你们猜他会是谁？四大天王当中第一位出现，除了张学友其他三位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 Andy 刘德华。很好听的歌曲，现在听还真的是前奏响起的时候就会有浓重的城市画面感。我们要反复练习，练习没有他的城市，练习自己的味道。

的声音，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说的对，是，阿伯教育的是，三叔郎您费心了。好，四婶，我节后就去谈恋爱。 啊，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？我今年才26，还小呢。唉，看会儿电视吧。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，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。 啊，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。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？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？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。 2018，青春快乐，青春万岁！ 时间不是刻度，是芳华。FM98.2，关爱青年计划。 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。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，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。 22:32:53，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指点大陆机。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，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.2 AM927，北京青年广播，就这顶帽子的 logo， 摘下帽子吓你们一下吧。啊，这个周末愉快 ，Fresh Radio 啊，北京青年广播。如果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话，真的是非常感谢成全深夜的直播，深夜电台男主播就是这个发型，对。单身的缘故，为什么会单身呢？因为发型就是这样的。刚刚听了很多的歌曲，讲一些很多单身的理由哈。其实有一些话要跟大家说一说，比如说，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了，我们越来越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年龄增长，需要的是什么，就有了太多的担心。这个担心，也许是没有必要，也许是给自己加的。我们担心和一个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，现在好像应该没有这种人了吧？如果有的话，啊，拉黑。然后，但是我们更担心是被现实打败爱情。这句话真的是很伤人，被现实打败爱情，理想非常的丰满，现实非常的骨感，现实打败爱情有非常多鲜活的例子。随口就说出几个啊，还有就是爱情从校园时期的怦然心动，砰砰，哇，这个男孩打球好帅啊，哇，这个女生读书到图书馆看书的样子非常的恬静，那种感觉啊，到如今的情场博弈，我们开始学会保护自己，不要让自己受伤害，随时准备就算突然分手自己不至于太难过，装作坚强笑着跳进人海当中。可是正是因为我们太理智，我们的世界就很难再去接纳一个新的人。试着敞开心扉试一下嘛，现实是很辛苦很累，但是要让自己状态好一点，对自己好一点，才有可能让别人关注到你啊。如果每天像我这样怎么办，对不对？这个头发真的是不是让大家开心，所以说真的要调整自己的情绪，每时每刻。谢谢你关注我，谢谢所有在活力982花椒看我直播的朋友，进来的朋友老铁们都是非常棒棒的人，不管你是单身还是已经找到另外幸福的一半。这是一档音乐的分享类节目，还有聊天的环节，我们及走心的环节，我可快可慢，可高可低，你们喜欢什么样子我就服务给你们。但是我热爱这个节目，我用心做每一期节目。我刚刚在9:20左右进直播间的时候，就21:20，我还准备啊，我要加图片呀，加音乐呀，等等一下。我看到我们的非常非常，因为 北京青年广播有非常多年轻的面孔，他们热爱工作，热爱生活，专业突出，又不善言辞。我们的恒恒，我叫他阿赵，小赵，他在直播间最那边的一个地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应该是最那头，大家看不到那个点，就这张桌子最屏幕外侧正在读一本书。我觉得他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的一类年轻人，爱读书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他依然单身。所以有时候要享受单身的过程，享受单身的快乐。我希望小赵早日脱单。接下来这个 MTV 要送给你啊、哦！那些年你们喜欢王力宏吗？李宏现在已经是爸爸了哈、哦。李宏那首《你不在》真的是非常多人的推荐。我希望这首《你不在》能够顺利的播放给大家看。掌声有请。优质偶像，嗯 ，Anello， 王力宏。 不在，还已不在，不在。

走停停，给一个人开始写信自己的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，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的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，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。 谢谢阿桑，希望阿桑在天堂拥有快乐自由的歌唱，祝他好。草在结他的种子，风在摇他的叶子，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请相信，也请记得，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。十点大陆机，北京粤语录。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，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，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，恍恍惚 谢谢刚刚阿桑的演唱啊。我也不知道是机缘巧合还是因为什么，我在选完阿桑这首歌之后，我立刻又选了另外一首歌，他也跟我们开了一个非常大的玩笑，也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很多人说他缺乏安全感，很多人他说他已经看透了人生。当他从楼上纵身一跃跳下的时候，很多的心都破碎，但是这首歌唱出了一个态度，唱出了骄傲、孤傲、孤独、美丽、轻扬飞舞的人生。因为单身的缘故，这个话题其实本来可以聊得很轻松，但是现在夜已经很深了。单身确实是一个生活的状态，好多朋友想要摆脱单身，好多朋友呢也不想再去两个人在一块儿，因为现实当中非常多的情绪，这一条那一条结合在一起就砰。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爱自己。接下来我们还是安安静静的掌声有请你在天堂的张国荣先生，有请他。 I am what I am，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，这一种 是做舞者的光荣。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。不用粉末，就站着光明的角落。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。和泪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天空海阔， 桑一位张国荣先生，他们都是非常敏感的人吧，是就像大家说的，敏感人活得很辛苦，他会想到很多别人的感受，忽略了自己。希望大家永远都年轻，永远绽放笑容，永远热泪盈眶，做那个最最真实的自己。虽然现实有太多的部分给他减分，让我们踢掉很多的棱角，戴上面具，但是一定要开心快乐。单身的缘故就单身喽，不能凑合。但是你单身不能让自己枯萎，要让自己绽放滋润，不管是从心田还是到面庞，爱自己最重要的。谢谢大家在工作日收看收听我最后一期这周的十点大陆记，周六周日是另外的主持人来带来这个节目，我只负责周一到周五的部分。最后一首歌也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捧场支持，也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早日脱单，或者依然骄傲的单身着。送给自己，来自于李玟。非常感谢所有直播间的朋友，谢谢听我节目的朋友，谢谢看我直播的朋友，谢谢花椒的所有朋友们，祝你晚安了。 是另一个自己，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。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。 再释放出去，我想要趁现世界前